好，欢迎大家回来4月9号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刚才 Trailer 那里的监制就讲了今晚我们大概会讲什么的东东，但是其实这个缘起呢要讲电动车呢，就其实就不是因为政府最近三月份出了一个睇返个名先啦，唔好讲错啊，好驚讲错嘢而家。叫做香港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咁呢份文件呢三月份出嘅。咁但係呢我今日嘅嘉宾呢佢可以做证人嘅。佢未出呢份咁样嘅部路线图之前呢，我哋已经讨论緊要做呢个题目㗎啦。咁今日呢个题目呢，因为而家大家都知道越嚟越多人呢就想话揸电动车啊，或者买电动车啊，譬如我坐对面嗰位，阵间我介绍佢啦，都成日问啦，问啊呢、這个点样啊，电动车系点啊，边架正啲啊，究竟点啊咁样。咁所以我今日个题目其实我哋唔怎讲得好深入，因为得个三节嘅时间，同埋我都唔系做专家，我对面嘅嘉宾先系专家，咁所以我比较自己都要保守少少，咁所以我只话讲两句电动车啫。咁长话短说，咁首先咧，直播室入边咧有我小弟梁景国啦，咁有我哋拍档阿 Muse。 Hello 啊，我就唔系专家啩，我系成日想买嗰个啫。 系啊，即系我话好多嘢讲嗰个啦。咁样咧，我哋仲有个旧唔系旧拍档，真系讲旧拍档。通常嘅拍档啊，周李子欣老师啊，周 Sir 咧就喺个别院嗰度，因为而家限聚令啦，直播室唔可以有咁多人嘅。周 Sir， 喂，大家好。 好，咁我哋今晚嘅嘉宾咧，正式介绍啦。咁系边位咧？咁就系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嘅主席江日雄先生。咁啊 ，James， 我叫系 James 嘅。咁啊，离身先吓。 Hello， James 咧就以前咧有啲公事上嘅交往嘅，咁所以我识到佢。 冇错。 咁好啦，嗱，咁我哋。開始講了，即電動車這下嘢咧，首先我介紹，唔敢，我介紹阿 James 啫，由阿 James 去介紹。嗱，我知道，我都識少少啦。電動車最緊要嘅組成部分就係電機、電池、電控啦。 冇錯。 咁呢三個組件其實係咩東東咧？ 嗱，其實咧，如果大家細個嘅時候玩過呢個遙控車咧，其實就好容易明白啦。我就嘗試從遙控車開始，大家即係拉翻起我嚟講幾十年前啦嚇，小朋友的時候，咁咧就係、是、嗱電動車咧，其實你除咗個遙控器之外咧，個車本身咧，你拆嗰個蓋咧，最常換嗰個梗係電池啦，可能筆芯電啊好，或者後來發展咗啲充電嘅，好多係一個電啦。咁然之後咧，佢有當然有個摩打啦，摩打嗰陣時候啊，改摩打都好大樂趣嚟啦嚇，轉速越嚟越高啦，咁 越嚟越大個添， 越嚟越大個啦嚇，又越嚟越加速快啊車咁樣。咁但係喺由電池俾到電去個摩打，收咗個你嘅遙控嘅信息，俾電去摩打，咁中間有一個有嘅電控啦。咁所以咧，基本嘅電動車就哪怕係一個遙控車都好，都已經齊備咗電池、電控同埋摩打三樣嘢，依三樣嘢就係我頭先你講過嘅就係三電系統啦。 咁即 係 話我哋個個都做揸個電動車嘅，其實我揸過嘅，我唔止一架添啊。 我或者喺香港，你香港居民嘅話，實坐個電動車添啊，電車咪就係。 都係喎。 咁但係咁電車佢冇電池喎。 冇電池， 直接用呢個濕電喎、 啊。冇錯，直接攞電即刻去推動架車，但係佢嘅推動嘅性能啊，各方面都係用個電摩打去帶動噶嘛。都會有電控噶嘛，或者 係嘅，係嘅。嗱咁樣嗱，電機、電池、電控咧，呢嘅所謂嘅三電系統。咁嗱，佢而家一路咁嘅發展落嚟，其實到而家嗱，我哋最多人知道就係 T 字頭嗰個牌子啦。咁但係 T 字頭嗰個牌子之餘咧，其他啲各大嘅唔同嘅傳統嘅車在即係車廠咧，其實都不斷出緊啲電動車嘅。 冇錯。 咁因為亦都反映到嗱，我講翻啦啊，我哋特區政府嘅文件啊，唔講唔得啊嗱，呢個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咧，佢就定咗啦，2035年咧，佢就停止新登記燃油汽車啦。包括混合動力車添，即係嗰個混能車佢都唔登記噶啦，要全電化。咁如果全電化嘅話，喂，咁我哋嗰個電機、電池、電控，而家啲車房嗱，你做車房嘅， 係 識唔識整先，老友？ 嗱咁樣講，好多人好擔心呢個電動車會有一個好複雜嘅一個維修啊、保養都複雜。其實即係小弟亦都係即係業即係。 工作上亦都係同電動車同汽車維修有直接關係啦。咁啊，亦都搞咗啲電動車都哇，啱啱好十年啦已經。所以咧，亦都對電動車有多少了解嘅。其實頭先我哋講嗰三樣嘢，三電系統咧，其實依係一個電動車嘅主要命脈。其他嘅嘢咧就同一架普通嘅汽油車冇分別，譬如迪力啊、泰啊、冷氣啊，咁基本上都係冇分別嘅。咁所以咧，個電池、電機、電腦嗱，電池就冇乜好維修嘅，到目前嚟講嚇，代理商車廠亦都唔想個代理商去維修個電池嘅，所以基本上冇得整。所以要整咧就電控同埋電機。電機，我哋所謂電機或者我哋國產叫電機，即係摩打啦。其實一個摩打咧，如果大家有少少即係接觸過摩打咧，係好簡單嘅一件嘢嚟嘅啫。就係、簡單講，佢有一個轉子入邊轉，有個殼，有個磁石嘅殼包住佢，佢中間 我即係識以前砌模型船嗰陣時嗰啲摩打嘅啫喎。 冇錯啦，你另外嗰條芯一份鬆一份緊，就係個磁場喺度阻住你嘅啫、好啦。然之後個摩嗰、那個摩打咧，一頭一尾咧就係兩個啤鈴就托住呢條芯。咁就係咁多嘢噶啦。好耐之前，我哋仲以前嗰啲舊式嘅摩打咧，就用有碳晶嘅，所以我寫碳晶咧就俾電正負極俾電嗰個銅頭啊，再轉動嗰、那個芯。但係後來自從呢個無碰觸式嘅感應式嘅摩打出咗之後咧，碳晶都唔使添。所以成個摩打本身嘅會損耗嘅嘢，其實就係嗰兩個啤鈴嘅啫，冇嘢整。相對一副內燃機，哪怕你電油好、柴油好，閒閒地幾百件零件啦， 係咯， 嚇喐動嘅講，喐動嘅零件講幾百件啦。咁所以咧，如果日子耐咗要維修嘅話咧，傳統嘅柴油機要大修車頭啊，要耐唔耐要換啲換鈴啊，換呢樣換嗰樣，電動摩打嚟講就換咗兩個啤鈴嘅啫。所以变咗个成本啦，同埋工序咧系简单好多。 所以我咁讲咧，就系喺整车嘅方面咧，睇起上嚟咧就应该难度唔高嘅。 难度唔高嘅，绝对。 喂，会唔会反而就系难度唔高之余咧，就每一间嘅基本上车房咧、都好可以整到唔同牌子嘅电动车？当然即系喺佢个特有嘅可能啲 brake 啊，或者其他机件啊，可能要去翻原厂啦，或者点样嘅情况啦。我想讲嘅咧就系、咁，即系话如果系阻住电动车嘅一个推广嘅情况、我谂紧就有两样，其中一样就系关于个 user， 即系用家究竟有几方便，而我有几想用呢件事。第二個情況咧，就係我諗緊就係道德上嘅問題。道德上嘅問題，即係話電動車其實而家都叫做孖生地都講埋，就係話嗰個自動操控係嗰個嘅情況嘅。咁當然就你會聽到周不時有時有啲零星嘅意外會產生啦。 冇錯， 又或者究竟佢應該保護個主人定保護佢將會撞嗰個物件啊？ 冇錯， 你點樣去輸入呢個咁嘅程式落去各樣嘢啊？咁啊？睇起上嚟係呢兩邊，我哋都可以從呢兩邊去斟酌一下。 回應你頭先嘅問題咧，你講得啱嘅。其實即係我哋宏觀啲睇咧，即係電動車將來普及化咧，其實對個車本身充電系統，大家知道咧，或者一陣咧，梁生都會講充電咧，係一個阻力啦。目前嚟講，咁但係呢個都可以解決到嘅阻力嚟嘅。咁但係長遠啲講咧，就講到就回收電池啊或者係即係你頭先講嘅道德問題啊，或者就自動駕駛啊各方面嘅嘢。咁但係個車本身，講翻轉頭，個車本身相對簡單。 Tommy 點啊？喂，電動車。 我就唔真係唔係好識車嘅，但係為咗今集咧，我點都要做翻啲研究先得 啦。依家識整添啦，係嘛？ 我淨係坐你兩位大哥嘅車嘅啫。咁老實講咧，我睇電動車，我最有印象咧就係我啲學生，佢哋做嗰啲即係 project 啦，或者睇人哋出邊即係好多唔同嘅年輕人咧，佢哋都好即係好多時一講譬如以前通識科啦，而家就轉咗啦。咁另外就一啲即係甚至乎小學生都有做呢啲議題。通常咧，多一間可能深入啲講啦。就是香港嗰個地理環境咧太細啦，地方就一定係同嗰個充電嘅問題。我知陣間我哋會深入啲講。咁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就頭先講緊，好多學生咧佢哋都會問一個問題，就其實呢樣嘢係咪真係環保啲嘅？ 因為剛才都講咗啦，那個充電池後來過幾年之後可能折舊啊，或者甚至乎要棄置啊，點處理呢？我印象中好似澳洲啲技術係想處理呢個問題嘅，咁但係其實呢好多人就提出咗個疑問，嗱呢樣嘢我唔知道大家答唔答到我啦。即其實啲人就講啦，其實真真實實，如果係想用環保角度去搞咧，其實都係應該搞翻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嗱呢個新加坡政府嘅講法嚟嘅，嗱我唔知呢個講法係咪都合理咧？ 我諗咁樣，呢、這個充電池嘅問題，我留翻第三節先講。 好， 咁反而阿 James 可以提一提。嗱、我唔講充電池嘅處理方法， 係 電車本身係咪環保？ 如果睇你用咩角度去睇，同埋睇你個範圍有幾大。 嗯， 點解咁講呢？如果係好微觀嘅角度，就係講個車本身嘅話咧，絕對環保，因為佢冇死氣油，冇排放，對空氣冇完全冇污染， 噪音都少啲， 噪音亦都少啲，冇錯啦。即係呢個環保包括埋噪音噶嘛。咁所以咧，其實一個好寧靜，係一個零排放嘅車，所以佢行喺街嘅時候，行喺啲隔離咧，佢冇死氣噴出嚟，會傷害你嘅。所以咧，如果講個車本身咧，絕對環保。問題就係話，我哋成日講話，喂，係咪真係咁環保咧？個 question mark 喺邊度嚟咧？來自電力啊。 嗯。 你製造電力嘅時候係咪環保咧？就係、是、一個好大嘅議題啦。咁、所以咧，這個當然咧，製造電力唔係我哋可以即係討論得到嘅嘢啦。即係來來去大家知道得幾弱嘅方法嘅啫。咁但係喺起碼係一啲特定嘅地區啊，例如香港人煙稠密嘅地方。我哋呢啲全世界僅有嘅路邊空氣污染指數嘅，其實大部分國家都冇呢個指數，香港有，因為我哋同啲車太過近距離啦，啲車你擦肩而過，咁喺啲咁繁力即係咁繁忙嘅路面，咁人與車距離咁近的地方咧，你將嗰個車嘅排放出嚟嘅污染空氣別歸零嘅話咧，直接係有益嘅，對行人嚟講，咁呢個角度睇咧就係好事嚟嘅。 所以你剛才看的话在个排放那里基本上是环保的。 是没错。 这个就很明显的。但是就是究竟因为电动车而我们的用电量有多少，而我们产生电那个过程有几环保，例如如果那个地方它是用很多电动车，但它产生电的一个方法是烧煤的。 是 的。是的。基本上即是说它说用电多了很多，可能就抵消翻我排放嗰方面嘅一個嘅情況啦。 相反，如果佢用風力發電、水力發電，咁就好好啦。 咁啊，非常好啦。 咁就好好啦，冇錯啦。 嗯。 咁但係風力發電、水力發電、太陽能發電有個最大嘅問題，我哋啱啱最近喺美國德州嗰個問題已經出現咗啦喎，就因為佢一個大風雪，以前係冇咁凍嘅。 嗯。 個大風雪一嚟嘅時候咧，因為佢所有人即係德州，你知道我哋睇電視都知道唔會好凍噶嘛。 嗯， 個個都要開電暖爐。 哇 ，OK。 同一時間呢個電力負荷唔到，咁啊瓜咗柴。 嗯， 瓜咗柴咧，因為佢通常係用風力電力嗰啲咧，冇咁容易可以重新去起步翻啊個電機。 哦 ，OK。 反為係呢個好大嘅諷刺就係用傳統煤同埋石油嘅發電機咧，就容易再重生喎。 或核電啦，會唔會都可以嘅？不過當然核電都係好大嘅污染啦，即係處理嗰、那個 核電咧，本來就係好乾淨嘅，喺個生產電力嘅 過程 之中，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廢料個處理先係最大問題啫。咁呢個都令到我哋就算先進國家德國已經話啦，唔再有核電啦， 冇啦冇錯啦，一路喺度刪啲。 咁你台灣都係啦，本來嘅核四係咪核四定核五？我唔記得咗啦，都唔起啦， 係啦。 咁、那個問題就係話，頭先我哋講翻喺個電力嗰個生產過程之中嗰、那個環保嗰個情況。不過我覺得嘅嗱，如果真係日後，因為所有政府，包括香港政府都要嚇喺2035或者2030咧，就要冇曬嘅非電動車嘅登記。咁喺成個過程之中。個產生電力嗱，而家我哋慢慢香港嘅電力咧，如果大家知道咧，電費之所以加咧，就因為我哋用多咗天然氣。 天然氣， 咁天然氣一嚟個運輸又貴啦，二嚟亦都運輸比較遠少少過嚟啦，咁所以嗰個排放係相對地好啲。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好啦， 我哋要做电动车，要就产生好多电力嚟去支持电动车嘅运作。咁、日后嗰个电力嘅产生，除咗天然气之外，要比较环保，仲有冇更环保嘅咧？咁呢个就一个好大嘅问题啦。 不过就喺香港嚟讲啊，真系难少少。因为而家基本上话讲开发电嘅方法，我谂而家最盛行嘅，即系喺清洁能源里边嘅，就应该系太阳能同埋风电啦。尤其是太阳能啦，即系基本上佢每度电就已经系平过用煤发电啦。但系呢两样嘢咧，基本上喺香港咧，你谂翻起风电咧，就系喺南丫岛啊，系咪有个风扇喺度？ 嗰、那个好似我嚟玩咁。 系啦，另外嗰个咧就系嗰啲你见到嗰啲咩度假村啊，就个屋顶嗰度有啊，即系唔系一个什么规模嘅太阳能发电或者风电嘅情况。所以对香港嚟讲嘅话咧，应该都系天然气就系其中一个最主要嘅。 系啦， 而所以唔知道咧，即系嗱，而家有一个诱因咧，就系用电动车就平嘅，即系比起你入油咁嗰只。但系当如果佢系用天然气发电，咁跟住咧，用电量会高咗，我唔知呢度会 charge 翻几多，究竟嗰个诱因有几大咧？ 即系电费会唔会增加咧？咁啊，到时嗰个 saving 又会减低啦，咁样 系嘅， 冇错吓。 我谂同埋听头先讲话咧，啲车价就可能平咗啦，即系头先我哋出边嗰阵时有倾过，又或者甚至乎系其实电理论上应该平啲噶嘛成本，咁于是乎咧，其实会唔会多咗人有兴趣走去拥有一部车咧？嗱，呢个又一个环保问题嚟噶嘛？ 嗱，呢个都可以等间倾倾，大家想唔想拥有一部嘅电动车啊？ 电动车咧就好吸引嘅，不过电动车带俾我哋嘅环保啊，嗱我 call 啊，即系 call and uncall 啊，呢个环保呢个概念咧，其实大家真系要去细心、小心去探讨一下。即系头先阿 James 都提过啦，嗱，佢喺你日常接触电动车，你会觉得佢环保，因为好近距离咧，佢冇废气啦，噪音啊低啦，而且佢嗰个营运成本，其实营运成本 系 好低嘅，几毫子一度电啫嘛，好似 系， 好，如果冇记错啊， 冇错。 咁但系佢背后带出嚟嘅，我哋喺第二节、第三节会提嘅。譬如头先你提到阿子欣提到个电池嘅处理咧，其实电池处理已经系后事啦。其实电池嘅制造过程咧，其实都好巧口惨手嘅，即系唔简单嘅。同埋电池嘅原料而家系锂电池为主啦， 冇错。 锂电池大家知道咧，其实入边嗰啲东西都好毒嘅，系毒到你死几次都 有毒有稀有啦，总之 系啦。咁、所以呢几个问题夹埋嘅时候，就会有好大嘅问题，令到我哋究竟觉得电动车系咪环保咧？好啦，嗱，第一节差唔多完啦，我送首歌俾大家听先。呢首歌咧就叫做《青春少年时》，点解咧？就是、因为电动车咧就青春啲嘅，都要冲下嚟做嘅。大家听下先啦。 Okay. 就要靠际遇，世界满布妙事，应该闯闯世面莫迟疑，望下花花世面好多新鲜怪事，一把刀仔可以锯大树，凡事要抱怀疑，试过自信未迟，小心闯闯记住又放肆，成败也要尝试，得失因我要知，充满朝气日子有意义，就算今天不得志，还信轻朝好际遇，人在青春少年时，无论哪个都得意，就算今天不得志，还信轻朝好际遇，人在青春少年时，就算边个都得意。就要靠际遇，世界满布妙事，应该闯闯世面莫迟疑，望下花花世面好多新鲜怪事，一把刀仔可以锯大树，凡事要抱怀疑，试过自信未迟，小心闯闯记住又放肆，成败也要尝试，得失因我要知，充满朝气日子有意义，就算今天不得志，还信

啊、韓國啊同埋比利時嘅。 嗯， 咁呢三個國家大家可以諗到一樣嘢，就係佢本身資源都唔係好夠嘅。 嗯， 咁佢呢啲電池收咗翻去之後咧，基本上都係將佢分解嘅。 嗯。 啊、用啲即係好科學化嘅方法，成本高嘅方法將佢分解，咁將其中一部分用得著嘅，例如你咧都可以抽翻出嚟嘅咁樣。 嗯，咁但係呢個亦都提提大家，其實磷酸鐵鋰電池咧喺世界上生產首屈一指咧，就係我哋祖國嘅企業啊， 冇錯， 就叫做寧德時代。 冇錯冇錯 ，CATL 啊，咁佢而家已經係世界上，頭先 James 同我講已經最大嘅生產商，我仲以為係韓國 LG。 爬咗佢頭啦， 爬咗佢頭啦。咁同大家講咧，嗱你保啊，覺唔覺得咧？即係某個德國車廠， 冇錯，咁 都得嘅，係咪？ 出有隻 I 字頭嗰只細細只嗰只好核突嗰架車仔咧，其實佢嘅電池咧就係用寧德時代嘅，即係話咧佢係德國起就中國心嚟嘅， 冇錯。甚至無寧德時代亦都正在歐洲起緊廠，係生產電池嘅啦，已經就供應歐洲車啦。 OK， 嗱咁樣其實嗱呢一節我哋再想睇清楚就係話嗱電動車好啦。我哋譬如我哋解決咗電力嘅生產，我用天然氣咧，就算我哋用煤都好，我用啊多重嘅隔濾過濾膜，隔到真係剩翻好少嘅嘢出嚟嘅啫。咁我就心安理得，咁我一個插蘇一插落去，我電動車充滿電，咁我就已經好環保噶啦，老友。 冇錯，環保鬥士啊，直情係。有光環啊！ 咁但係個問題啦，頭先阿 Tommy 提過，如果咁嘅情況底下。喂，個個都整架電動車，咁咪一樣塞車嘅啫 喎。係㗎，呢個其實係另外一個 issue 啦，即係你嗱電動車係講環保啦嚇，如果轉用電動車，但係如果因為電動車咁方便，或者嗰、那個行駛成本係咁平嘅話，而導致一個好大誘因更加多人買車嘅話咧，咁呢個就另外一個運輸嘅問題啦。呢、這個就香港嚟講肯定係大問題啊。 係，但係佢就可以起碼滿足到國家嘅碳中和嘅目標啊嘛，即係我哋都有所貢獻。 已經滿足到我哋特區政府嘅目標啊。 嗱，係啊，喂，呢個其實都同國家嘅碳中和 兩零排放啊。嗱，我好支持政府㗎嗱，我睇成份嘢攞曬嚟㗎嘛。 同國家2050啊，即係碳中和嗰個其中一個就係要汽車嘛，我哋香港都要有啲嘅貢獻嘅。 我啲分開兩個方向睇。如果佢達到碳中和2050嘅話咧，你都將而家喺行緊香港商用車、私家車、的士，冚唪唥加埋曬80多萬部車，若干年之後全部換曬電動車，咁啊真係 very good 啦，真係一流啦咁就。 咁但係頭先我哋 但係變咗由80多萬車變咗150萬部車咧。咁就問題啦， 係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嗱，而家我哋講啲電動車咧，我一般都講私家車嘅，係 冇錯。 但係頭先阿 James 都提，即係我哋大家其實都知嘅，喺市區嚟講，或者好多市區咧，其實一般嘅城市入邊，汽車嘅空氣污染咧，80%係嚟自商用車， 冇錯。 商用車而家嘅電動車，即係電動化嘅情況係點啊 ，James？ 嗱，其實咧喺或者大家日常接觸到嘅都係私家車為主啦，即係私家車相對嚟講嘅車做咗出嚟咧，就是、我哋叫世界車，譬如哪怕你 T 字頭也好，德國嘅 M 字頭或者 W 字頭也好，咁呢啲車咧，佢做咗出嚟咧，其實全世界都可以賣嘅，性能啊、個冷氣啊、續航力各樣嘢咧，基本上達到要求嘅。但係咧，商用車就啱啱相反啦，因為商用車咧，佢個車咁大嘅時候，佢用個電池量好大，先至達得到個續航力。但係當個電池量咁大嘅時候咧，個車又變咗好貴咯。 嗯哼， 咁貴嘅時候又冇人買噶咯。即 係電池又好重喎、 啊。電池又好重喎、啊，你載貨量又少咗，載人量又少咗咯。咁大家有一樣要知道咧，就係、是、如當然啦，電動車推動嘅話，但係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係政府要有個行為啦， 一定要 嘅。如果 唔係搞唔掂。 咁但係我哋身在福中嘅喎。因為國內也好，香港也好，資助是很大的。你去到德國、去到英國、法國咧，資助相對小很多的，所以變咗那些客人咧，即係嗰邊嗰啲買家咧，係咁少資助情況之下，佢點買得起個電動貨車、電動巴士呢？咁所以咧，喺嗰啲西歐國家，甚至乎美國都係嗰、那個商用電動車嘅發展係緩慢很多的。好啦，啱相反，國內就唔係啦。國內而家講緊10年前到啦，大力推動電動車，政府大力推動，好多措施，好多資助，資助多到係真係 我哋覺得有少少黐黐地線嘅， 其實係即係佢個賺錢來源或者個收入來源咧，絕大部分就係由個補貼嗰度嘅。 所以國內咁多電動車廠啦， 冇錯啦， 係 咁，但係亦都無論點樣都好啦，錯與啱都好，就咁多年過去之後咧，佢就做到個情況就係大陸好多電動車生產亦都係相對成熟嘅啦，已經 係、嗯、尤其是即係你話的士啦，即係佢哋出租車啦， 係。 甚至乎巴士啦，基本上都會有電單車就更加係有已經都幾盛行添啦。 係啦， 咁所以基本上佢出嘅花款各樣嘢咧，係比起其他地方咧係多好多， 多好多啊，多好多啊，真係多好多。 喂，但係我想追問一樣嘢咧， 有 啲揾食車嗱，咁同我哋普通嗱，譬如唔好講到假日牌咁誇張添啦，即係我哋平日可能係翻工放工咁啊，可能擺喺度噶啦。咁但係揾食車咧，佢喺個路面上面的時間一定多啲啦，嗱咁呢個跟同頭先嗰個電池的問題咧，嗱、這、呢個我可能係唔知係咪啱㗎，即係電池理論上咧，你越用得多咧，其實佢嗰個損耗係好勁㗎嘛，佢嗰個效能會慢慢差落去㗎嘛，即係譬如我用我手提電話咁，開頭可能成日唔使插電嘅，用下咧嗰粒電係搞唔掂㗎嘛，咁呢個問題係咪都解決到㗎？其實 嗱呢、這個問題完全對嘅。嗱，即係我舉個實際啲嘅例子，頭先就用翻頭先你講，譬如我一個電動的士，個電池咧，基本上日日都要充嘅，甚至乎每日要充兩次添。如果續航力唔係好夠嘅話，咁但係你個手機，我哋方便就日日翻去充啫。但係有時用量少嘅，尤其是個手機新嘅時候，真係兩日先充一充噶嘛，可以。咁所以咧，電池咧基本上咧就係講你嗰個充放次數嘅。充放次數通常，譬如我講兩千次咁先算啦嚇。咁兩千次之後咧，佢就跌到得翻八成半啊，八成嗰個儲存量。咁基本上都咁，手機都係類似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喺私家車嚟講咧，可以頂到幾年啊？譬如 T 字頭可以保你八年嘅， 唔係五年咩？ 八年啦，去到你要加啲錢嘅。美國嚇叻嘅呢樣嘢。咁但係咧，如果商用車嚟講咧，譬如你做的士，一年都講緊10万公里啦。佢電池保25万或者30万公里嘅話，你其實就三年就要換電池噶啦，呢個係現實嚟嘅。 同埋嗱，換電池頭先都講過，個氣質即係 disposal 係一個問題啦。其實我都有咁嘅，我先假設就係，如果我哋所有嘅公共汽車都係轉做電動車，係用呢個能源去產生嘅。其實你諗翻咧，係差唔多即係喺地球上邊嘅所有汽車。都變為電動車嘅時候，因為頭先我哋所講嗰啲鋰啊咁嗰啲咧，其實唔係一啲大家以為係隨手可得嘅一啲嘅能源，其實稀有能源 嘅 喎， 稀有 金屬嚟， 稀有金屬嚟嘅喎。咁其實所以佢嘅產生開採或者係個買賣，其實係你而家咁少，就所以佢個供應上邊係完全好充足。但係當如果係多得咁緊要嘅時候咧，其實我都咁諗咧，佢係會越嚟越貴的。 會㗎， 呢一個。 據我所知咧，因為你咁毒咧，同埋個需求越嚟多咧，其實有啲科學家已經開始研究緊代替你嘅東西，不過就冇咁快可以成功。 冇錯。 咁亦都講多句，其實我頭先提咗嗱，而家我哋最普遍就是磷酸鐵鋰同埋碳酸鋰兩種電池，個分別喺邊度咧？磷酸鐵鋰咧就叫慢啲叉嘅，要多啲時間嘅。碳酸鋰咧就可以快充嘅。咁但係個問題咧，碳酸鋰咧可以快充咧，個價錢就貴幾多倍？我唔記得咗，四倍。咁同埋係重好多。咁磷酸鐵鋰咧就慢啲充，個價錢就平四倍啦。咁樣。咁兩種電池就係睇下。而家都喺度鬥緊，咁通常都係磷酸鐵鋰普遍啲。 冇錯， 你碳酸鋰始終一嚟貴，二嚟又重。雖然係滿足到係快充呢個咁嘅要求啫。 係嗱，其實我有舉個實例啊。而家一般喺市面賣緊嘅私家車咧，絕大部分都係磷酸鐵鋰啦，或者有啲三元鋰電啦，國內有啲咁，其實都係一啲適合唔係太快充嘅。所謂唔係太快充嘅話咧，即係一般能夠我哋頂得我哋兩個C，即係話咧嚿電咧係。半個鐘頭充滿嘅可以，充八成啦，其實唔係真係充滿嘅，充八成到啦。咁呢個已經係相當快噶啦。咁但係頭先你提出嗰個碳酸鋰咧，其實可以去到8个C 嘅喎。 我知啊， 8个C 其實即係講緊即係60分鐘除八，其實講緊係4-5分鐘到已經充八成噶啦。 呢個其實就係我哋嗰陣時傾緊。 商用車的最重要的地方就要快充， 冇錯， 快充就要快酸你，但即係一個雞與雞蛋的問題，一嚟重，二嚟貴， 冇錯。 咁商用車就希望輕， 係啦， 同埋平噶嘛， 冇錯。 咁所以而家都係一個好難解決嘅問題。 所以咧，亦都視乎嗰個地方啦。嗱，而家香港咧，我講個現實啲嘅情況就係香港政府咧，如果大家記得咧，就喺一年幾前咧，就特首都講咗會用8000万咧去資助去試行40部。電動的公共小巴，咁咧嗰個技術規格咧就出咗嚟噶啦，已經啊依兩日都大家我哋都一路開會中喺度， 仲係用嗰個啊？ 冇錯， 唔好意思，大家我哋講緊咧，即係我哋知道佢哋嗰個咧就係一個叫做充電弓嘅物體，咁啊喺個車頂嗰度裝夠，好似彈弓，好似嘅卡通片咁樣見佢咁樣嘅東西 落嚟個車頂度咁啊充電，咁但係咧佢正正就係用呢個碳酸鋰或者即係相等於碳酸鋰嘅性能嘅電池啦，佢唔會寫死嘅， 快充啦，總之就係， 總之你承受到係即係行單啲6C至8C嘅快充，咁咧目前就只會就係目前就係磷酸鐵呢個碳酸鋰做到，咁就係用呢、這個。我哋叫頂充或者叫公充啦嚇，叫 pantograph 啊，咁樣叫做咁嘅充電方式，咁啊將會喺觀塘漁民坊嗰度，大概年零兩年後咧就開始試行啦。 嗰、那個一定要係一個比較地方大同埋一個全新嘅物體，如果喺現有嘅呢啲公共交匯處咧，就相對難去搞嘅喎，我諗。 佢有呢個全新設嘅公共交匯處咧，就要預留咗呢啲地方咧，就擺呢啲公充嘅設備嘅，所以就得嘅。唔係政府成日都講啊，即係新市鎮開市啊嘛。 咁冇嘅，即係試下新嘢咯。 係， 不過你話，就算我哋去到話私家車咁嗰只啦，即係其實好大誘因咧，係因為你買架車咧，而家就平好多啦。如果你換將個柴油車換去買一架電動車，但其另外一個嘅煩惱對於一個用家嚟講咧，都仍然係充電問題。而充電問題咧，唔係話嗱，如果佢自己有間 house， 係 出邊有個小花園，跟住佢可以擺自己一個充電器嗰度咧，就自己可以喺個花園嗰度充電嘅。 係， 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咧就一定係要喺停車場。 冇錯。 但係我見而家個方向個補貼咧，就係、是。俾啲私人自己安裝個充電嘅情況，但係其實我點會啫？我住屋苑， 唔係呢個唔係問題嚟嘅。個主要嘅問題其實就係你係咪擁有嗰個車位？係 啦， 其實 即係你要擁有個車位，呢、這個就係嗰個情況。 你擁有個車位之後咧，咁就係你個立案法團，佢肯唔肯俾你裝一個充電裝置喺你嘅車位嗰度？因為呢度牽涉到好多嘅公共嘅保險問題啊，責任誰負啊呢啲，反為咧個費用就唔高嘅，因為兩電咧都非常樂意用優惠價咧， 冇錯， 幫你去裝呢個東西嘅， 冇錯。 個問題咧就係解決到你係咪擁有個車位，呢個好大問題啦。 係啊，我覺得呢個就係就係最大問題， 好多人都係租車位啫嘛，係咯，唔係自己擁有嘅車位啊嘛。 Okay. 哇，系讲下讲下大镬啦！我就发觉呢个题目其实都有多嘢讲到咧。我哋而家第二节又就嚟完啦， okay. 又要播只歌仔听下啦。呢只歌咧就都叫做啊对阿提嘅，就系我哋阿陈奕迅阿 Eason 嘅《人车志》啊。 OK。 跳上车，对着标板祷告那些，让大伤心。

呢一改就失去咗代表少数人，类似英国上议院嘅参议院抑制同埋过滤民众激情嘅功能。因为多数唔等于正确，民众嘅激情往往被少数人操弄而起。其次，原来由六年任期代表稳定的参议员和两年任期代表进步的众议员相互制约的功能亦都消失。其三，由州议会选举联邦参议员，意味着参议员对州负责，而选民直选，议员就倾向于支持扩大联邦政府权力的立法，因而削弱了州权，打破了联邦和州之间的权力平衡。例如奥巴马医改法案，虽然遭到30多个州的反对，但是他依然在国会得以通过成为法律。 改变参众两院产生方式之后，近年又有人提议改变选举人票的制度，改为大众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总统。王建斌认为这个亦都是要以民主压倒共和，有违美国立国初衷要兼顾各州权益的改变。除了宪政危机之外，其他的几项危机以后再介绍。总的来讲，王建斌认为现在是需要重温联邦党人文集的时候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用野心对抗野心，联邦党人文集讲稿，作者王建斌，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回来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时间真的不够，我们今天讲两句电动车。我们在咪后呢，我就说我都要劝住再劝一次的美少女，因为电动车呢虽然时尚，但是电动车呢尤其是 T 字头那个呢的意外率比较高的。 James 可不可以解说一下？ 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就是大家要首先明白那个电动车它用个摩打去推动，那摩打那个力呢，尤其是我讲的扭力呢，是一比电它呢可以去到尽的，所以起位呢是很快的，即是起步很快的。咁第一样，第二样嘢呢，它就是即是呢个 T 字头牌子啦，它推出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大卖点呢，它就要起步性能快嘛。咁即是有啲专家话，你的電動摩打是一起步是很大扭力，但你都可以用個電控來控制它，不要那麼快，不要給那麼多電它嘛。開始的時候是的，技術做得到的，但問題它就是想起步快嘛啊，零至一百要講3秒啊，2秒9啊， 快過個 F 字頭的跑車 嘛， 然後是它三分之一價錢啊 所以呢勁啊勁啊型啊型啊，不過小心小心 都係嘅。即係其實舊車廠呢要出電動車呢，即係頭先講開嗰個話時尚啊型呢，都要好注意嘅。如果佢要打到 T 字頭嗰、那個，因為佢要出嘅車係真係俾人哋覺得啦，因為咧人哋揸電動車咧就覺得係揸緊未來嘅車， 係冇錯。 如果揸緊一架電動車，但係佢個樣係似翻現在或過去嘅車，就唔得啦。其實我其中一個咧，阿股神巴菲特佢有份投資嘅一間內地嘅電動車廠，其中一個咧，其實佢同期噶嘛，其實某程度上同T 字頭嗰、那個，佢其實係完全地落後於呢一樣嘢咧。某程度上其中一個咧就係個款式嘅，啲人覺得揸住佢咧同揸住架 普通嘅汽油車， 普通嘅汽油車係差唔多嘅，所以咧，依家好多嘅內地嘅電動車車廠咧，就我覺得佢好快地好知道呢一個嘅情況。你睇下就係嗰啲例如前嗰排賣廣告賣得好多嘅，又做地產嘅嚇， 係啦， 係啦嗰間啦，咁跟住你見佢咧就係、是。 架車就唔知有冇喺度啦。但係咧，總之你睇個樣咧，就好似係睇緊戲嗰啲嘅，唔知識飛啊，線條非常之簡約啊，即係呢啲咁樣嘅情況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吸引人嘅地方啦，即係覺得係未來嘅車咁嗰只。 好啦，咁我又潑兩句冷水先啦。嗱，我哋話留翻最後一節就講一啲電池。頭先上一次阿 James 都提咗少少，即係電動車嘅型咧。是揸嗰陣時係型，但係咧佢嗰個所謂環保，除咗話發電嘅時候、有一個問題咧，個電池處理都好大問題啦。嗱 ，James 上你講過， 冇錯， 而家都係日本、韓國同埋比利時會收翻啲回收電池，但係嗱，而家個量相對地少啊嘛。 係， 到你全面電動化啦，哇！嗰、那個量嗰時候，究竟佢哋啃唔啃得落咧？ 冇錯，消化唔切。 咁所以嗰個技術要好快嚟到去。跟得上點樣去處理啲二手電池、 或者好方便、好容易咁就可以將佢分解啊，可以重新再用啊，嗰啲資源啊，咁啊會好啲啦。 係咯，同埋佢分解過程都要注重環保啊，因為你話環保，但係個分解過程原來哇流到通地都係嘅，咁都好大劑啫喎。 都係啊，同埋阿周 Sir 頭先我哋喺 off mic 嘅時候都講過話關於啲。公共汽車的一些的問題咁都可以在呢度分享一下嘅，因為呢個咧係同個究竟電池係咪未來的車咧？即係電車都係好有關係啊！周 Sir 頭先講話公共汽車的問題究竟係點樣啊？ 我覺得另外一個嗱，我先講另外一個問題先。我呢、這個可能我又係唔係好識嘅，就係咧，其實嗰啲成個。即係而家電動車嗰個問題咧，其實好多人我睇過好多，不論係英國或者係國內咧，都有唔少人咧就話好後悔啊，裝咗即用咗之後就好後悔。咁頭先都提及過一啲原因啊，譬如嗰個電池原來佢冇預計過有啲問題嘅，就可能係嗰個續航力嘅問題啦。呢啲頭先都講咗，但另外就頭先譬如講到啦，上一節都講到，就因為我哋而家用車嘅人咧，佢嗰個心態咧，其實係。即係揸而家揸電動車嘅人咧，其實可能佢嚟緊佢要調節一下心態㗎。例如有啲嗱呢個可能係我亦都係我唔識㗎，我都係睇啲資料講嘅啫。即係佢哋要更好嘅規劃佢自己嗰個路線圖啊。嗱呢個我估計係因為佢嗰、那個佢要預計而家暫時嗰個電容嘅問題，令到佢唔能夠可以好行到邊度咁啊，隨時可以揾到個地方去插電。 係 可能喺某啲地方係唔容易嘅。嗱呢啲咧就令到佢哋嗰個用車嘅方法，不過呢個喺香港問題應該唔大，香港地方唔細。 嗱， 但係香港有另外一個大嘅問題就係、是、咧、可能咁多高樓大廈喺度咧，望落就好容易去起一啲地方去擺，即係去插電嘅位置，乜都好啦嚇。但實際上面咧，嗱呢個就變成一個公共嘅問題啦。咁頭先都提及過啦，一棟公共大廈裏邊究竟擺喺邊度？係咪有啲人唔揸車，好似我咁，我就冇理由無啦要。即係大家夾錢整一嚿咁樣嘅嘢嚟影響到我噶嘛？嗱，呢啲全部都係咧喺我哋即係睇緊嗰個電動車嗰個普及化問題的時候咧，成日都會睇到一啲資料，或者喺海外或者喺香港咧，都有多人提出呢啲疑問咯。 冇錯， 咁啊係嘅。嗱，你即係充電，除咗係點樣講啊？是那個擁有權和使用權的個分別之外呢、其實你剛才講一講我再想如果你多了那些充電的設備那些人就會說那些充電設備會不會釋放一些、radioactive 即是你知道、不是即是、電磁波、出來會影響到健康的、 已經是證實了是沒有對人體沒有影響的 是 冇影響嘅、 嗯， 不過當然你印象都會擔心啦， 擔憂就會擔心，即係多佢會覺得係你一兩個位， 一兩個位冇乜所謂啊嘛， 即係佢個擔心咯，即係嗰個情況唔係佢實在影響到個情況。 不過呢度再帶到另一個問題啦、我哋頭先講啦，係電池車啦，個電池係一個問題，即係你每一架車其實要孭好多電池，甚至係 Tesla。T 字头嗰架车咧，个、 okay. 车底其实布满晒电池， 系， 因为佢要咁多电池先可以提供到嗰个能量俾佢充得咁劲，同埋个续航力嘅快啲、但其实而家咧有一个叫做轻电池，即系 hydrogen fuel cell， 系 呢啲咁嘅车，咁其实个技术已经出咗嚟嘅。本来今次东京奥运会咧，日本人咧就谂住省招牌嘅、 就谂住整一大抽佢哋 另外一个 T 字啊， 系啦，嗰个 另外一个 T 字 系 日本，日本今次可以耀武扬威嘅， 系啦， 冇错冇错。 咁但系个问题，因为啊疫情关系啦，系做唔到。但系个问题呢一个氢燃料系可以叫氢燃料车咧， 冇错，或者 个安全问题比较大喎。 系嗱，其实咧呢个氢燃料呢样嘢咧就系、是、即系世界有几间大车厂啊，即系日本 T 字啊。德國 B 字啊，韓國 H 字啊，都不斷係轉型緊，已經係講咗超過十年㗎啦。咁啊，以日本 T 字係行得最快，行得最前，有車賣嘅。喺日本亦都有好多，我諗而家接近，因為我兩年前問過佢哋，嗰陣時有七十個，而家應該有超過一百個嘅氫燃料嘅充氫站啦。嚇、啊，咁佢想，我哋好想推呢樣嘢。咁點解佢哋咁強烈推樣嘢呢？其實就等聽眾或者了解多少少氫燃料嘅佢好處呢，就係、是、啦，當然氫燃料講嘅話氫氣彈喎、好危險喎、我哋撇開危險嗰樣嘢唔好講住先吓，一陣再講。但係氫本身呢，佢能夠呢喺個車嗰度呢，好似石油氣咁樣有個氣缸儲存住啲氫，然之後呢就慢慢釋放啲氫出嚟呢，就經過一個電子分解嘅原理呢，就產生個電子，產生電入返落個電池度。咁即係話呢個車一路行一路行呢，佢呢係自己產生緊電嘅，用啲氫嚟產生電。咁即係話呢個車呢用曬嗰個燃料缸裏面嗰啲氫之後呢，佢只要去氫氣站再插返滿佢，咁又得㗎喇，又行四五百公里㗎喇，唔使停喺度充電，唔使裝充電裝。咁你諗下係咪好理想啊？然之後又係零污染喎、啊、個車喎， 係咯。 好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頭先我講個危險性啦。呢、這個即係我哋理解，即係大部分嘅國家最擔心都係呢樣嘢，包括香港都係，就係話咧呢個氫燃料嘅儲存、運送同埋衝入個車嘅時候，嗰三方面咧係先後有啲外國國家係試過有爆炸嘅情況嘅，咁所以咧而家都係大家都好小心。雖然係好值得發展，因為個前景係好理想嘅，即係頭先講咗啦，唔使停車去充電，又續航力又 同埋佢唔需要咩成身電池起身喎。 冇錯，絕對唔使。佢個電池細咗好多噶，即係唔係話七八十度電嘅，都即係十零度電已經好夠噶啦。 係啊，因為尤其是如果係用氫嘅話咧，佢真係真真正正地解決到一個環保嘅問題，因為頭先電嘅情況咧，咁我哋頭先講啦，其實大部分嘅應用咧都基本上係喺私家車啦，而產生電嗰個嘅情況亦都會有一個污染喺度啦，而當中佢只係佔咗我哋兩成嘅一啲嘅碳嘅排放啦，其實八成就喺公共汽車嗰度，而公共汽車咧，如果仍然用翻你電、或者呢一個嘅制式去做嘅話咧，其實就係唔係太能夠。做到喺公共汽車嗰度嘅，雖然喺內地已經好多啦。例如頭先阿周 Sir 所講嗰種嘅話，要計劃路程嘅話咧，嗱、喺香港咧可能係短短地冇咁樣嘅問題，但如果佢講到公共汽車就有咁嘅情況出現啦。 冇錯， 例如行車佬啊，各樣嘢啊， 跟住開到好行啊，咁冚唪唥趕用電噶嘛。 係啦，跟住我要唔知去邊度充半個鐘啊，尤其是如果大型嘅公共汽車嘅時候，究竟我翻去邊度充咧？ 或者大家好簡單咁啦，幻想一下咧，你心目中裏邊望住一個雙層巴士啊。如果呢個雙層巴士要用電，用鋰電去產生電去推動嘅話，啲電池擺喺邊咧嚇？ 系啊，同埋边度 摆？摆喺架巴士嘅下层嘅一半， 咁你就变咗再少咗好多人啊嘛，空间就好重量。 所以如果系用氢嘅话咧，就大大地可以应用喺公共汽车嗰方面，而真系可以减到绝大部分嘅碳排放， 系啦 嘅一个咁样嘅问题。所以我见就例如内地好或者其他国家好，其实美国咧都有间公司咧都是研究緊係大型嘅，佢嗰啲貨櫃車或者貨車咧，係利用氫嚟到去推嘅。 冇錯， 佢其實咧嗰段時間咧股價係飆升咧，就係話佢將會出一架嘅，即係喺2020年嘅時候， 仲未出到， 出唔到，係啦，點出唔到，跟住就完全跌翻曬落嚟九成咁嗰只。咁所以而家大家都係揾緊呢個問題，所以你見喺內地主力去 去研發或者應用氫喺汽車咧，其實係喺啲重型汽車嘅公司生產公司嘅。 冇錯，回應翻你頭先講啦，其實喺香港嘅其中一間公共巴士公司咧，唔好講邊間啦，其實佢已經有計劃咧喺今年之內咧會試行一兩部氫燃料嘅巴士嘅。咁所以都知有一啲即係行得比較前啲嘅公司已經係做緊呢樣。 但係估唔到香港都咁快可以有一架。 系啊， 喂啊，周 Sir， 氢燃料啊，你啲学生有冇印象啊？同埋使唔使对啲女学生推广一下，其实氢燃料先 至 仲型啊！ 我反而睇过另外一个咧，嗱，我唔知系咪真系 work 嘅。日本好似有人搞嗰啲全树脂啊嘛，脂系脂肪嘅脂啊。 嗯。 全树脂嘅电池就完全系冇金属嘅，我睇过有啲咁样嘅资料嘅，唔知呢个系咪而家都有人想玩呢样嘢咧？ 呢、這个我唔知道，真系 不同嘅物料咧，我都啲了解过下嘅。你讲个传说之，我都听过下嘅。或者我几年前咧喺欧洲咧吓，见过一种电池咧，就系、是、用呢、這个sodium chloride。即係用鹽啊，用鹽嚟做嘅，咁咧就佢完全可以百分百分解嘅，即係用完之後，咁所以不同嘅物料咧，我諗好多科學家就不斷努力緊嘅，咁睇下邊個。 但係嗰個古仔你講埋落去啊，你講個俾我聽嘅喎。 用鹽嗰個係嘛？ 用鹽嗰個嗱，我又唔係化學嘅人，所以我真係即係好識皮毛嘅啫，我就見到個電池，咁佢就向我推銷嘅。咁啊裝咗一架大貨 van 嗰度嘅，咁然之後咧就都 compact 嘅，個 size 都 OK 嘅，儲能嘅能量都足夠嘅。唯一咧佢就都係用呢個鹽啦，其中一個主要嘅成分就係鹽啦，有其他啲物質啦。咁但係就佢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個電池咧成日保持一個相當高温先至能產生到電，相當高温講緊超過200°C。咁變咗咧，就佢保持呢個電池200°C嗰個能量都唔少，所以咧亦都唔係一個好嘅辦法啦，似乎係。 不過咧，究竟係用電同用氫咧，例如香港咁樣，或者係其他嘅國家，其實都幾要係真係要定一個方向同策略嘅，因為某程度上，定係其實阿 James 都覺得係好有機會喺一個地方裏邊咧，其實係例如公共汽車用氫。跟住私家車就用電，會唔會係你預計係有咁樣嘅發展咧？定係好似話日本咁樣，喂電就唔好搞啦，我全部要氫，因為佢覺得呢個先係未來。你覺得係會係點樣嘅一個發展咧？ 呢個好視乎個氫嘅發展。我其實係真係好即係理想主義咁角度去講咧，其實我都中意氫嘅，因為其實真係好方便，唔使等，唔使停低充電，跟住個電池細好多嚇、啊，對個地球公害細好多。咁但係呢個將來條路會點行咧，就好視乎呢個氫嗰個發展啦。即係包括頭先我講儲存運送嗰啲，如果越嚟越安全，係好似石油氣，大家記得石油氣20多年前引入香港嘅時候，都好多人好驚噶。石油氣車唔准過隧道啊，好多人好多嘢，好多咁好多掣肘噶嘛。但係20年後過去啦，咁咪好地地咯。咁所以如果氫有一日能夠係可以普及到石油氣咁嘅話咧，或者安全程度可以達到石油氣咁咧，其實就好理想啊。到時 其實而家佢嗰個氫，我有皮毛嘅知識咧。就係佢喺個車入邊個燃料缸個壓力，因為要好大。係 啊，6-7-8.8。 咁所以佢嗰個燃料缸嗰個技術咧，就一定要係非常之好，同埋個維修保養嗰度咧，亦都非常之重要。因為你嚇整錯少少嘢咧，就好似之前喺唔知某個車房，因為佢維修架石油氣的士， 冇錯， 咁就搞到大爆炸咁樣呢度。呢個技術難唔難解決咧？ 始終有辦法解決得到嘅，但目前都係即係我諗未話百分百克服得到咯。不過咁，我就始終即係信一啲即係頭先講日本 T 字頭嘅廠，因為佢係曾經係全世界最大嘅車廠啊。咁啊，然之後咧，佢就大家或者記得佢20多年前開始咧就研發或者生產 hybrid 嘅。 混能 車冇錯啦，嘅汽油車咁好成功啦，全世界做得最多係佢啦。咁佢其實咧，自從 hybrid 之後咧，即係混能車之後咧，嘣一聲跳過電動車就直接去咗 fuel cell 嘅，即係去咗呢個氫能源嘅電動車。如果大家睇 T 字頭係冇出過，基本上 係 當然未來我諗佢都要翻轉頭，因為佢發覺氫能源都行得太過先啦，似乎 係。雖然佢口響地咧就話人哋氫咧就應該唔能夠成事嘅電先係個未來嘅咁樣。 哇！眨下眼又到 23:00，即系11:58。唉，我哋仲有好多嘢未讲， 冇错。 咁但系都冇办法，咁啊要喺度打住。咁啊提一提大家啦，礼拜日嘅广东广西本店咧，题目就系讨论与宣扬啊。咁啊有十日飞、马恩赐同埋米克。最后送首歌俾大家，阿伊健嘅《极速》啊，拜拜， 拜拜。 繁星已碎，夜景已碎，黄风再共街灯相聚，黄灯有罪，红灯有罪，连党结队，表演从句。The legend is like I should suck as I crack an attack on my tire tracks. I speak to the payback, the red light and break seize the day. Hit the breaches like a revolution here to stay. I break the lock, bust my chop, open shot. I never wave at the cops as they stop. Kiss your girl before you feel like an illusion. I live a life in an evolution. Oh, you know me by feel you get.伟大，头摇又尾摆，非常境界，不想一切只想一秒被放大。看后镜中，便能愉快，你渐变小我强大。谁敢来表态？